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，是来自1991年崔健的《解决》专辑当中的《南泥湾》，当然这也是一个翻唱啊，一个老歌的新唱，原唱是郭兰英。正是因为崔健的演唱，让这首歌在香港有了很高的知名度，所以呢，徐小凤还有邝美云等歌手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的粤语版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，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，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另外一首老歌的新唱，2000年斯琴格日乐首张专辑当中的翻唱。这首歌呢是电影刘三姐当中的插曲，叫做山歌好比春江水。 这是来自斯琴格日乐的歌曲，叫做《山歌好比春江水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齐秦1991年柔情主义当中的一首歌《一面湖水》。这首歌呢，齐秦是写给他的姐姐齐豫的，而歌词当中呢，把泪水比作湖水，充满了诗情画意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凤飞飞的《我是一片云》，这也是琼瑶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歌，作曲方面来自于笔名是古月的左宏元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另一个电影的主题歌，这是王岳伦导演的电影《十全九美》当中的主题歌，由以拍摄搞笑对口型的视频的两个男生叫做后舍男生带来，这首叫做《海盗船长》，而海盗船长呢，就是那个非常经典的嘿咻嘿咻的游戏。 海盗船长嘿咻嘿咻，海盗船长嘿咻嘿咻，粉红娘娘哎呦哎呦，海盗船长嘿咻嘿咻。 身处的世界是心有危机，你的心情就像坏天气，那还等什么，马上来把它搞定。 轮到你处在整条船的命运，就随手为你拼命，这就是你的宿命。 风平浪静，从现在开始，下一个是谁接手戏，嘿你要走开，转身挥手要 say bye bye。 喂，还没玩到终点，嘿来到最高点， Come on baby， 这游戏就要玩得高兴，一起大声跟我叫， 海盗船长嘿咻嘿咻，海盗船长嘿咻嘿咻，粉红娘娘哎呦哎呦，海盗船长嘿咻嘿咻。 是男生带来的歌曲《海盗船长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蔡琴翻唱的一首歌，这首歌的原唱是潘安邦，叫做《外婆的澎湖湾》，蔡琴在2009年翻唱了这首歌。 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，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杯饭。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紧紧挽，踩着薄雾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 湖湾

说不哭，然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。再艰难地说了再见后，你真的不该再紧紧抱我。曾经逆风和你一起飞，我们曾有过一次幸福的机会，似乎就要拥有爱的完美。你说别哭，我说不哭，然后我们都留下。然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。 这是来自刘若英2005年的专辑《一整夜》当中的一次幸福的机会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同一年推出的另一张唱片，黄义达的第二张个人专辑《专属密码》当中的主打歌《那女孩对我说》。这首歌呢由易家扬作词，李思松作曲，而黄义达呢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歌手。 心很空，天很大，云很重，我很孤单却赶不走。

刚刚听到这首歌呢，是来自郑怡的《想飞》，这也是他1986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。那这首歌呢，费翔也曾经在内地翻唱过。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要听到的是伍佰1994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浪人情歌》。这张专辑呢，是以伍佰 and China Blue 乐队的形式来发行的。专辑当中除了这首《浪人情歌》之外，其他的歌都并没有走红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。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不要再想你，不要再爱你，让时间悄悄地飞逝，抹去我俩的回忆。对于你的名字，从今不会再提起，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。将它随风去，将它无痕迹，所有快乐悲伤，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。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，不会再是你，不愿再承受，把你忘记。我会再无痕迹，所有快乐悲伤，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。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，不会再是你，不愿再承受，要把你忘记。 生命中不曾有。